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谁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